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委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放。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 了他的教育意义。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校园足球的相关话题。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2018年北京市学生海洋文化节启动，第六届世界汉学大会开幕，北京冬奥组委举办高校开放日。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晴天报道，2018年北京市学生海洋文化节活动本月3号在北京市第12中学附属实验小学拉开帷幕。此次活动以走向深蓝、守护海疆为主题，围绕加强海洋科普教育和推广海洋科技教育来展开。文化节活动主要包括海洋知识竞赛决赛、创意船模制作赛、智能无人航行器竞赛、贝壳创意作品赛、海洋科技嘉年华、海洋大讲堂等内容。其中智能无人航行器竞赛为北京市在全国范围内属于首创的海洋科技竞赛项目，目的为广大学生将各种学校中学习的各种科技实践技能融合贯通，逐步形成有北京教育特色的海洋科技创客大赛，从而为感兴趣的同学今后步入大学阶段相关专业深造奠定基础。本次活动为全市10余万参赛中小学生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海洋文化盛宴。本台记者晴天报道，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的第六届世界汉学大会本月3号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幕。本次大会以理解中国、包容的汉学与多元的文明为主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告诉记者，大会设有汉学的意见与对话、汉学的传统与现代转型、汉学与跨学科研究、汉学发展与人才培养、海外汉学与本土汉学等5个专题。今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他希望世界汉学大会能为中外学者提供一个双向的对话空间，分享世界对中国的阐释，也感悟中国对世界的意义。国家汉办党委书记、孔子学院总部副总干事、国家汉办副主任马建飞向记者介绍，截止目前，孔子学院遍布全球150多个国家、500多所孔子学院以及1100多个孔子课堂，其中不少孔子学院以汉学研究、学术研究为特色。此外，孔子学院总部启动的新汉学计划正在进行中，今年继续加大力度，为各国汉学家提供广阔的学术舞台及服务。 近日，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120名教师和学生代表走进北京冬奥组委首钢办公区，兴致勃勃地参观考察了这座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厂区，并对在工业遗存上建立北京冬奥组委总部赞不绝口。据了解，北京冬奥组委高度重视全面深化人才工作，注重以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统筹推进冬奥会人才开发培养工作，制定发布了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人才行动计划，统筹国际国内两类人才资源，加快推进各支人才队伍建设。目前北京冬奥组委已经先后引进20位外国专家，抓紧开发了3400名竞赛组织和赛道作业专业人才，建立起3000余名国内技术官员和赛道作业人员储备，启动前期志愿者招募培养工作， 并将与28所高校合作招收培养1000名赛时实习生。 好的，接下来继续收听足球新闻。汇总最新校园足球赛事，回顾一周赛场精彩瞬间，一周绿茵战况报道。来关注足球新闻。第一届京津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区校园足球争霸赛历时近4天胜利闭幕，共有来自京津冀14个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区46支代表队、近810名运动员参加了118场激烈角逐。 在全体运动员、领队、教练员、裁判员及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了预定的比赛日程。为了促进北京足球发展，坚持俱乐部梯队体系建设，发掘和培养更多的优秀足球人才，北京人和足球俱乐部即日起开始招募选拔2004、2005、2006年龄段足球运动员，欢迎具备足球天赋、有意愿加入北京人和足球俱乐部的青少年球员。近日， 2018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教练员国家级专项培训第1至4期在国家体育总局秦皇岛训练基地中国足球学校举行。来自内蒙古自治区近100名学员参加了本次开办仪式，中国足协委派了优秀讲师为培训班授课。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改革开放40年，从确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到人才强国战略，中国做出了重大历史抉择。 今天，公平、均衡、优质的教育之路正在我们脚下铺陈开来。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首都教育与您一同绘就让人民满意、人人出彩的时代新画卷。 请来的是一所9年一贯制的学校，那么这所学校其实也有非常优秀的学习成绩，但是同时它的体育成绩也非常的好。那么是什么学校呢？就是来自于陈金伦中学的地景分校的师生，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我们几位嘉宾，首先是来自于陈金伦地景的体育教师李浩峰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大家好。 还有来自于陈金伦地景的体育教师杜辉杜老师。 大家好。还有两位同学，今天这个来的同学啊就不一般了，平常的都是凸小的来啊，一堆这个男孩跟我们讲啊，怎么这个克服困难，怎么这个克服艰苦，咬紧牙关，不稀奇啊，男子汉应该是这样的。但今天我们来两位女足成员，介绍一下来自于陈金伦地景的分校的女足的成员啊，6年级的张婉琪。嗯， 大家好，我是陈金伦地景分校的女足成员张婉琪。 还有是陈以沫。大家好。四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觉得今天有意思了啊。我们一直是说男足，我印象中我们做这个校园足球还没来过女队员啊，反正我接手以后啊没来过女队员，很开心。突然觉得这个直播间里不是光是这个只有男性的声音了，终于有女性的声音在了。两位同学到时候多说点啊，这个展现咱们这个巾帼英雄的这种感觉啊。 好，我们再来回头说一下整个校园足球的开展的情况啊，因为地景整个的学校建校的时间并不长，对吧？对，大概也就是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我们知道地景本身的校园足球的发展确实非常的好，而且呢也是非常的红火。之前我们在采访我们的校长的时候，其实也谈到了，对于体育这块，我们非常在意，尽管校园面积并不大，也是在一个 三环边上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但是保持了一个相对比较积极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状态。那想问一下啊，这个到时候看是李老师还是杜老师给我们回答一下，现在校园足球开展情况如何？ 这个问题我来说吧。校园足球呢，从 2015年，国家出台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体育总局和教育部又联合出台了加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的指导意见，还有一系列的支持校园足球工作的一些政策文件，所以这个校园足球迎来了这个前所未有的大好的局面，从国家这个层面特别的支持，再有就是各地方的教委、体育局，开展了很多种比赛，不知道以前啊比赛很少啊，一年就一次，现在的比赛很多，再有就是现在我发现，就是我带队嘛去比赛，觉得现在的球队是越来越多，球队的水平也是一年比年那个提高， 各校都是 啊，对，基本上都是，以前可能就一个学校就一个队，甚至一个学区就一个队，现在是可能一个学校各年龄段的有两三个队，要包括男女生，可能就加起来就五六个队左右，所以这个队的队伍越来越多，竞争也特别激烈，再有就是现在校外的这个培训机构也特别多，现在有给孩子提供了很多学足球的这个机会，以前想找到一个比较专业的足球培训的地方可能很少，一个区就一两家，现在就是雨后春笋一样特别多， 遍地开花， 对，而且教练员的水平都是也是很高的，都是经过国家这认证那种 D 级啊 C 级这种裁判，这种教练，就是这个从这大的环境来说，从小的这个环境来说呢，就自身我们学校自身我想是就是做了主要做好了两件事，也是校园足球应该做的两件事，一个是普及，校园足球开展的起来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个足球运动中来，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学校从建校之后，就逐渐的有了男队，然后有了女队，现在我是负责女队，这个普及工作呢做得特别好，首先是每个班每周最少上一节体育那个足球课，让每个孩子都能有机会接触球，然后呢建立班级联赛，班级联赛，然后是每个班都有班级队， 班班踢球， 对，班班踢球，然后还有那个我们自己编写了校本课程，根据我们那个场地情况、学生的情况，编写符合我们学校情况的这个校本课程，定期开展那个校园足球文化节，是球赛啊，各种文化作品的征集啊，主要是让了调动这个大多数孩子去参与进来，第二件事主要是这个就是培优了。普及的基础上肯定要选拔一些适合踢的孩子去代表学校，去给这些孩子一个更好的一个拓展的一个机会，所以建立了各年龄段的这个校队，包括男女生，这个是定时训练的，现在我们是在校外定时是周二周四周五三天外出，找一个比较专业的球场，这个也是符合踢足球这个条件的，然后我们定期去训练，然后这参与的孩子也特别多，再有一个，现在是组织，基本上是每学年都能组织学生，球队去外出交流和比赛，现在是冬训、夏训，还有参观国家这个少年队的训练，我们都在逐渐的去把它一个常规化，以前可能是，去的次数很少，现在我们打算把它进行了一个常规化的训练，再有一个就是还有一培优方面，除了球员还要，还要肯定要培养，还有大家特别，可能忽略的一点呀，除了培养球员，还要培养球迷。 哦， 对， 这个球迷怎么培养啊？ 这个球迷嘛，我想是有的孩子肯定是不适合，他可能在接触足球运动之后，他可能觉得自己可能踢的不是特别，优秀，但是他有一颗爱足球的心，他怎么去体现呢？可能从用画笔，用歌曲，用舞蹈动作，甚至用一些文字语言去体现，所以我们在校园足球文化节上，我们就征集一些，足球画、队徽啊、标语啊，包括啦啦队的那个给我们助威，还有一些歌曲这样去调动这些孩子去参与进来，其实这些问题，这个调动问题就是在培养球迷，让大家去看，不适合踢，但是我要去看，去参与这件事儿。主要是 从了这个开展计划，对，这么开展的， 去推广着我们的校园足球。 嗯， 刚才您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其中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今天做客两位女同学，女足，因为有能力开展女足，而且把女足真正练成对儿的这个学校确实不多。你说三两个愿意参与的有，这个各个学校其实都有，但是能够成系统成对儿的确实不多。但是我最好奇的是两个女生啊，我先问一下张婉吉，为什么要踢足球？就是你为从什么时候开始踢足球的呀？ 我是从二年级下课的时候开始踢足球的。 是学校就是带你们踢足球的，还是你本身就原来就喜欢踢足球啊？ 我自己本身是非常热爱足球的，然后后来李老师带领我们，然后建立了一个女足队。 哦，真的呀？就你是因为家里面有人踢足球吗？所以你就很喜欢踢足球？ 我爸爸以前特别爱踢足球，然后小时候他也经常教我一些足球。 哦，带你踢足球，所以你就愿意踢了。但是你比如说我印象中的女孩，尤其在小学阶段，基本上就是踢毽、跳皮筋、跳绳，对吧？然后那个跳格子，基本上就这几项运动啊。就在我那个时代，我小时候那个上小学时代，就这几项运动，没有更多的运动。感觉这才是属于女孩的运动。那踢足球跟男生一起踢，首先第一点就是夏天很晒，冬天很冷。而且呢确实是会出现就磕伤撞伤这种，因为它属于那种对抗性的运动。嗯，这一点上你自己不害怕吗？ 我就是不怎么害怕。 就是从小就不怕对抗，对吧？ 对。 哦，这都是有男孩的性格啊。那问一下那个陈以沫你呢？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踢球的？ 我是从一年级就开始了。 一年级就开始了。 是的。 那到现在为止也是六年球龄的老球员了啊。这 嗯，是的。 啊，你是因为什么开始踢球的呢？ 嗯，第一呢，我是很喜欢足球的。 嗯、 第二呢，我爸爸呢也是球迷、 哦、 小时候天天拉着我，哇，这个足球开始了，比赛我们一起看吧、 哦、 然后我就开始对这足球开始产生好奇心、 哦、 然后呢没想到我们学校就有女足，然后我妈妈当时就说，哎，有女足是不是你喜欢的吗？你去报吧、 哦、 然后后来呢就通过一系列系统的训练呢，我就爱上了足球，然后呢比赛赢得比赛的时候也会很兴奋很开心很自豪。 哎，那比如说遇到一些女孩就经常会玩的，比如说跳绳啊、踢毽啊、跳皮筋啊，你会参与吗？ 你们有听说女汉子吗？ 所以你是把自己归类到女汉子那类里了是吗？ 是的。 所以就是都是跟男孩玩觉得更有意思。 嗯，也不是、 啊、 我觉得那些东西不太适合我， 就是还是兴趣上你不喜欢是吧？ 是的是的。 有意思啊，这整个让这个意志品质出现了一个变化。我们待会儿在第二时段将会再讲讲这个意志品质的事儿啊。我们再来请这杜老师聊聊，因为上次我们其实跟杜老师聊过啊，咱们地景这边的这个学校的开展的一个情况，但聊的不是很多。那其实我就很好奇的是，咱们从体育教师这块来说的话，比如说训练这样的一个球队，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其实就跟李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足球运动的在我们学校主要有两个目标，一个就是普及，一个就是拔高。可能李老师他们这些他带队这个拔高的成分多一点，像我们这些上课的普通的体育教师呢，我们做的普及工作可能会多一点。 嗯， 所以呢在课上呢，我们就是给学生一个是引导学生的兴趣，还有一个就是普及一下足球的基本基本的技巧， 嗯， 啊，主要是这两点。那么在课上的时候呢，由于现在这个，其实我们学校这个足球气氛还是就是一点一点烘托带动起来的。 嗯， 一开始喜欢足球的人，像李老师说那样，确实没有那么多。那么到后期之后，一个是学校出了一些成绩，还有一个就是老师在这个课堂上，把这个足球的普及力度加大之后，对学生确实有影响，形成了一定的气氛之后，现在就是你看我们学校上课的时候，包括体育课包括活动课的时候，操场上就会满处都是，就有一个角落就摆上两个门啊，就开始踢，就是这样。 课间也这样吗？ 课间的时候也会，就课间的时候包括中午休息的时候包括体育课的时候啊，都会有这种情况，就不一定是非常正规的两个足球门啊，可能就是找一个，对，摆俩书包，找一角落摆俩桶，然后就开始 啊，所以现在整个学校的这个足球氛围还是非常好的。 其实这一点上，我就在想，就原来那会儿体育教师，其实也能教足球，但是不教足球，我觉得很大的原因是不是害怕学生受伤？ 嗯，对，是有这方面。然后呢，这个由于这个之前可能觉得孩子可能比较娇气， 嗯， 然后怕受伤，其实后来教完之后，还跟我们想象的确实不大一样 啊 啊。而且孩子在运动当中他有兴趣之后，你老师教给他一定的规则之后，先得教给他怎么踢，让他会踢，按规则去踢球，这样反而不容易出现伤害事故。 哦，反而就会这让他们就是更安全的去踢运动了。 真正会踢的时候他反而不容易出现伤害事故，真正是不会踢的时候，在那儿瞎踢的时候，他不懂规则的时候，这时候反而容易出事儿。 嗯，所以相当于是正本清源的去引导他们了，这样反而会让这个运动起来的以后，受伤害的几率会变得更小啊。 嗯， 好了，今天因为时间原因呢，我们马上就进入今天的校园足球节拍，然后请我们的两位女同学来送首歌给他们的朋友们。那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改革开放四十年，从确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到人才强国战略，中国做出了重大历史抉择。 今天，公平、均衡、优质的教育之路正在我们脚下铺陈开来。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首都教育与您一同绘就让人民满意、人人出彩的时代新画卷。 那校队的队员吧，就是那些训练中的小豆包们 啊，也希望他们鼓励他们， 嗯，是的， 继续努力训练，然后进入校队为地景分校去争光。 是的， 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地景分校的师生们做客今天的节目，聊得非常愉快，而且我觉得女足队员们表现比男足队员好，表达好啊。今天节目做得非常的开心，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85013006。 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 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我市的扩散条件是很有利的，首要污染物为二氧化氮，预计细颗粒物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5到35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一级优，其他地区为二级良。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园林局在11月1号首次公布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工程进展情况和具体的设计理念。城市绿心，心脏的心哈，绿心占地是11.2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3.8个颐和园，2020年建成。城市绿心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重点功能区之一，它既是市民休闲活动区，又是文化集聚区，同时也是生态治理示范区，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森林城市。一句话，它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宜居宜业的重要体现。那么城市绿心的园林绿化规划范围是西至现状六环路中线，南至京津公路中线，东至运河中部，北至运河中部，总用地面积约11.2平方公里，其中绿化面积7.24平方公里，包括已建成的1.7平方公里的大运河森林公园。2018年11月计划实施绿化建设700亩，目前正在进行招投标，年底前完成树木栽植。2019年将全面实施绿心建设，完成树木栽植的主体任务，2020年全部建成。城市绿心的空间骨架呢，是一河，也就是生态保育核心区，还有两环，是动感活力环以及森林游憩环，还有三带，大运河文化带、运河故道景观带以及六环高线公园带。生态保育四个字呢，还是被首次提出。生态保育核心区位于绿心的中心地带，原址是经营了近40年的北京东方化工厂。目前经过土壤修复和地下水专项治理，化工厂的污染物已经基本清除了。这个区域将运用近自然生态的修复策略，营造稳定、层次丰富的密林植物群落，形成生物多样性和生物栖息地最丰富的区域，同时减少人工干预，限制游人进入。换句话说，就是用生态的办法来解决生态问题，利用自然生命力修复重污染区域，恢复自然生态系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带来的